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随着寒假的到来，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压力将有所缓解。与此同时，北京市的批发市场、大型商圈、各交通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呈现节前上升趋势。北京将出台机动车停车条例，全面规范二环内停车秩序，公共停车位将网格化管理，实现一片区域15分钟一巡查。从317新政到2017年年底，北京二手房房价已经下降了13%。2018年楼市坚持调控不动摇，持续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定力。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规划发布，线路全长92.8公里，设有5座车站，计划在今年3月初开工，2020年2月结束。新浪微博热搜榜下线一周，官方的回应称将正视问题，全面整改。各大片方近日联合提出，今年春节档期间将限制电影票补力度，全国影院票价不得低于19.9元。四川教育厅表示，将作为深度贫困县，招录培养1000名紧缺专业大学本科生，2500名高职技能人才。2月2号至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新剧《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这也是这部歌剧首次在中国上演。 这个温暖家 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泪。 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歌曲《旧日的足迹》，这首歌呢是 Beyond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其中的大段的吉他 solo 更是引来了无数吉他爱好者的竞相模仿。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灵感来源于加州的一位好友，他的故乡在北京，为了学电影远赴美国，十年后终于回到故乡，感触颇深。两个人在聊天后，家驹便将这份思念故乡的情怀写进了《旧日的足迹》当中。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69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告别了 Beyond 的旧日的足迹，接下来是草蜢半点心。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嘴，你吻向他，我暗中想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者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事，愿望吧，你的心。我完完全全交给他，怕说到你跟他，我说无穷傻话，你听了永远笑哈。更愿意无话，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骗者梦话，换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说过我要潇洒，错爱了会头吧，到这晚却说半点心，仍然

那一年我们真迷惑，日子在无知中划过，爱情只牵牵手，书本变得好重，十九岁的年龄本来就不太懂，忽然之间就走过，十字头的年龄没留下什么，二字头的开始，我好想说，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阳光，阳光，阳光似乎也被带走。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绕的土地，而这一片土地上总会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和一群特别的人。青年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武汉是一个美丽的江城，长江与汉江汇聚于此，这是一座古老之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总是令人难以忘怀。一座历史的城市是幸福的，在汉口江滩原租界区就矗立着一栋栋老建筑，见证百年历史沧桑的变幻。众多的历史建筑，它们或见证红色革命，或成为金融中心，或庇护几代人成长，或变身为城市的新地标。老建筑是武汉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些老建筑在岁月的长河中见证了武汉的风风雨雨，兴衰巨变。武汉的夜晚有热闹，有宁静，有绚丽，有平淡。夜半时分，乘坐游船行驶于江面上，可以将长江大桥、江滩、黄鹤楼等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当晚霞染红了天边，游船缓缓地驶离港口，美丽的江城风光就开始一点点地在游人面前展开来。江面如珠链般的桥梁，岸边高楼上变幻的霓虹灯，一路伴随着的江水闪烁，如梦似幻。来到武汉呢，东湖是你的必到之处。东湖的湖面辽阔，烟波浩渺，水鸟翻飞，游船如织，景色是美不胜收。东湖的一年四季风景宜人，春季的山清水绿，鸟语花香；夏季水上泛舟，清爽宜人；秋季红叶满山，丹桂飘香；冬季则是踏雪赏梅，候鸟尽翔。在这里你可以与自然亲密的接触，可以能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每天的早晚都有自行车爱好者在这里骑车环湖。昔人的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历史文人墨客到此游览，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不登黄鹤楼可以说不算真正的到过武汉。黄鹤楼飞檐斗拱，富丽堂皇，凡是来到武昌之人都要登临此楼，放眼眺望烟波浩渺的长江，同时还要听一听有关黄鹤楼的故事。武汉的长江大桥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也是武汉的地标性建筑。吹着徐徐的江风，漫步于长江大桥之上，遥看三镇的风景，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到武汉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夜晚的站在大桥上，感受到的是江面的宁静和清幽，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若隐若现的洒落在江面上。这座热辣的城市不该每次都被路过，去过一次就会爱上这里的风景与美食。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决定，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昨天，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数学质量国标出炉，富含本科专业目录中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涉及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部点。最高检昨天明确了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重点，包括与国有资产产权相关的案件、与涉案财产相关的案件等六大类。国家质检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家用电器等进口类消费商品不合格率近30%，不合格率最高的是汽车用制动器衬片。国家海洋局近日公布意见稿，拟规定南极活动组织者、南极活动者应当自行承担可能发生的保障、搜救、医疗和撤离等相关事务的一切费用。我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昨天正式交付使用，在轨测试期间，慧眼卫星取得了黑洞及中子星、双星观测等初步成果。国家质检总局昨天介绍，全国口岸共检验来自马达加斯加入境人员4203人次，截至目前没有一例鼠疫病例传入我国。工信部昨天表示，5G 研发测试正式进入了第三阶段，中国今年或将变成为第一个 5G 大国。 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混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昨天呢，中消协发布了2018年的春节十大消费提示，包括警惕感恩答谢会专坑老人这样的做法，一定要理性的对待商品和商家的优惠促销，避免掉入循环购物、明降暗涨、先涨后降的陷阱，小心扫码送礼品这样的新型诈骗。那个人的信息一旦泄露，骗子就会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开通账号进行贷款等等，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地背负巨额的债务。办理预付卡也一定要谨慎，在预定年夜饭的时候呢，不要被花哨的菜名所迷惑了，具体的收费项目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在过年期间您有出门旅行的话，一定要留意，不要一味地追求低价，低房低价旅游、高价兜售保健品或者是全程购物游，这样暗含多种额外消费的项目，少买花炮，减少污染，过一个绿色低碳的环保春节。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随着在线旅游平台以及传统旅游社纷纷入局旅游分期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正在从穷游走向分期游的模式。那趣达网最近也发布了一份2017年分期旅游的报告，其中显示80后、90后占到了分期旅游用户的83%，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并且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进行蔓延。但是旅游分期为平台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信用风险。究其原因，是因为旅游分期消费的目标用户群体过于年轻化，偿还的能力比较弱，导致部分的旅游平台本身还要承担信用风险。又到年底了，相信很多人都有旅行的计划，那如果说你也选择出门旅行的话，一定要记得避免旅行当中的高价兜售保健品和全程购物游这样的具有额外收费项目的旅行。如果说自己的荷包和偿还能力真的有限的话，选择在家陪一陪家里的老人也是不错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山西自驾过大年啦！品虎口众美冰库，游地下院落地坑宴，逛平遥古城，泡运城，死海温泉，品特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还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缘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